篇，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记”。第八届书香中国“北京阅读记”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-4417 8886-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-441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遇上郭兆治，抓出一把银子来，来， 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还认得这是银子。哎呀，你可过阔了。他也没问张作霖怎么回事，拿银子上街了。有钱什么买不来？ 一会儿人给送来的。好嘛，砍了10斤熟牛肉，打了5斤好酒，又买了不少下酒的菜，后边雇一铺的，拿着大包给送的棉裤棉袄，有大的有小的，穿穿合适不合适。到这马上换装，张作霖这才高兴，帮着他把屋收拾收拾。另外到杂货铺买来的大炭火盆，把炭火也点着了，屋里顿时暖气扑脸。他二婶也换了一身衣裳，也能下地了，简直美得连北都找不着了。五口人围坐开始吃喝，张作霖仔细观察，这五口跟饿狼差不多少，眼都蓝了，把那肉放到嘴里干脆就不嚼，愣往下吞。张作霖说，慢点，别撑坏了啊，咱有的是钱，慢慢吃。哎，都饿苦了，前腔贴后腔。狼吞虎咽是风卷残云，最后这五个人直沉脖翻白眼儿。张作霖也不好乐呀，心说这人呢就怕饿呀，快点拿水往下溜一溜，水一溜这才缓过来。郭兆治这才心平气和地问张作霖， 老大呀，听说你爹故去多少年了？ 可是吧，早死了。 那么你跟你娘这日子怎么过的？ 哎，东一把西一把呗。人这一生啊，就像蒙眼那驴似的，瞎往前撞，撞到哪步捉哪步，谁也说不好。 哦，那你混得不错呀， 瞅你这身梢外头的脚力，那有的是银子。 嗯， 可以这么说，现在我们家过得确实不错，来年准备盖新房子。这不，我姐姐也要成亲了，我这出来给我姐姐采买嫁妆。 好， 好啊，别看你爹不走正路，到了你这辈儿上改换门庭，小伙子有志气，比你二叔强得多。 哎，二叔，我打听你点事儿。刚才我到你们原来住那地方去了，有个老头跟我说你日子过得挺累，把房子地都卖了。我记得当初你那日子比我们家过得好得多呀，怎么落到这步田地？ 嗨嗨，别提了，可我是个败家子儿，我跟你爹一样。小子，你可别过意啊，你爹也不学好，我他妈也不走正道。我们俩是在赌场认识的，一年365天是出入赌局，你说那还好得了吗？我挣这俩钱，祖上给留下的积蓄全他妈败在那里头。我告诉你，人这一辈子可别赌钱，这条道是坑人的，妈的也不谁留下这么长。 张作霖说，您呐也别恨天也别怨地了，就怪自己，那人家不赌钱的呢，你自己约束自己不就得了。 嗯，说的也对，我他妈狗改不了吃屎，有俩钱就得送到那儿去。这不，高侃的有个叫张大虎的，这小子名字叫张立平，哎，吃了不是东西，我管银子给他送去，没有1000两也差不多少。我那房子地卖了，卖了300两银子，医保我就全输出去了。你说快过年了，我揭不开锅，我觉得跟他处的还不错，管他借5两银子过年，他都不给。你说他妈这小子多狠呢，这叫朋友，这叫冤家，认钱不讲义气。别看我穷啊，我还合计呢，有朝一日我要发了财了，我就到高坎找这张立平去，我非跟他论个短长。如果老天爷睁眼，我再压他几毛，我非给他压黄了不可。 哈哈哈哈哈！二叔，都到这份上了，你还想去押宝去？ 哎，胡思乱想呗，要不就你说想什么呢？ 嗯，你说这个张立平，我也有耳闻。我14、15岁到高坎，在那混了好几年，对那街上的人五人六，我也接触了不少，其中也有这小子一个。这么一说，他发了财了， 哎呀！那可发了横财了， 据我所知开着大宝局，日进斗金，买房子置地，你听着新鲜不？他在奉天平康里弄出个娘们的，也不叫什么香水精，也不叫什么吧，就为他不惜重金还修了一座艳阳别墅。咱也不懂得这个别墅是个什么，总而言之就是在他们家另外吧找个好地方又修了一所宅院。他妈张大虎跟这香水精每天狗扯羊皮的，那简直是海外天子二号皇上了，家里有的是钱。张作霖眼珠转悠转悠，就打定了主意了。 啊，好， 二叔，这么一说，你是想出气，想报复报复？ 那当然了，不过我也就这么一说吧，你瞅我这德行，我拿什么报复？ 嘿，二叔，机会来了，你等等。说着话，张作霖从怀里一伸手，把他干娘郑大脚给他那1000两银子的银票拿出来，往桌上一放。二叔，你瞅这多少钱？ 我看看啊，这字念什么来的？我老伴儿，你还认得几个字？你看看，那不念千吗？1000，1000两啊！ 一千两。 你们说怎么说话那个味儿，那叫钱。 郭兆志捧着这个银票奔奔蹦了好几蹦。我老高子，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钱？ 这算多吗？这样玩意咱有的是。 是啊，那你做什么买卖你有这么多钱？ 甭问，你甭问了。总而言之，我没做坏事，你放心，咱爷们现在花钱不成问题。我随便兜里就揣一千两。实不相瞒，这还不是我的，是我一个干娘送给我的。 那你这干娘那也太有钱了，一送就送这么多银子。 哎，对，二叔想出气好办事，有这一千两还出不来气吗？过三过五有了机会，你陪着我，咱俩到高坎会会张丽萍，我替你报俺这个不平。他不有钱吗？我三宝我把他压黄了，你信不信？ 我的老嘎达呀，你可是观世音菩萨呀，救苦救难，大慈大悲呀，你知多少人恨这张丽萍？你不但给你二叔出了气，你给那些人也出了气，那些人提起你老嘎达来都得感谢。 张作霖是茅房拉石脸朝外的人，心说想当年我在高坎栽了跟头，我好像没死在那儿，我呀说什么也得找着我这脸儿。借着二来子这件事情，我跟他去一趟会会这张大虎，我这小子的确不是东西。我在那块时候我就知道他敲骨吸髓，横行乡里，我要狠狠地教训教训他。爷俩把事定下来了，二来子就问老嘎达，那咱什么时候去合适？ 不着急，我方才没说吗，我姐姐要结婚，我得回去啊给张罗这个事儿。 这么办吧，过了正月十五你上我们家找我去。 哎，行了，一言为定。 你们家现在住到哪儿？ 住到黑山县小黑山二道沟， 记住了吗？ 哎，记住了。 那不你老家吗？ 对， 我就住在那儿了。你到那一打听，我没有不知道的。另外呢，你记住，见着我娘你可别说会着我上高坎去耍钱去，那可不行。我娘一听那眼睛都得红了。你要找个理由，你就说带着老疙瘩上奉天，上营口去做做买卖。你要说这个，我娘准保爱听。 哎，行了，哈哈哈哈， 这戏指定演真了啊！张作霖临行之时，给郭兆志扔下100两银子。二叔，没多有少，你先留着，先换换气，把房子修补修补。等将来咱爷们有了钱，这房子再翻盖。我叫你发财。 哎呀，你真是菩萨呀。 我说老大子，咱俩这么办，换个得了。你是我叔叔，我是你侄。 哎呀，我的二叔，你怎么那么说话呀？ 郭兆志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一家人呐，感激的无可无不可。张作霖把钱甩下，二人说好了上马起身。您说也该着出事。张作霖越着急盼望到家，越到不了家。他起身这天正好下着雪，他骑着马走到高坡上穿树林的，低着头避着风。正在这时啊，就好像这坡底下有嘶大的声音，有驴。他把马就带住了，就听着底下怎么回事？张作霖赶紧怒目望望坡下观瞧，这才看清远处啊还有一匹马，这匹马是白的，也没拴到树上，哒哒哒哒哒在雪地之转。 再看离着马不远还有一支枪，什么枪看不清楚。在脚下呢有三个人正围攻一个妇女，这个妇女真是个好样的，披头散发，衣服都被撕碎了，裤子眼看着扒下来了，但这女人拼命的搏斗。他一看那三个男人呢，这火就不打一处来，全是俄国大兵，俄国人武装带大马靴带囊的马裤，一看就明白不是好事了。你们说你说的倒新鲜，怎么蹦出俄国兵来呢？俄国兵在这干嘛？开书的时候咱们曾经说过，现在是1894年的事，沙俄政府逼迫清政府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。现在辽南地带整个被沙俄所控制，燕铁路线住满了俄国兵，名义上是保护铁路，保护侨民的安全，实质上什么坏事都干。这俄国人三五成群，有时候就出来串到老百姓家里，见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，见着妇女就奸污妇女，你要报告到官府，官府一听是俄国呀，连理都不敢理，躲都躲不及，那敢管这事儿吗？因此一而再再而三，这俄国人是独霸辽南，是为所欲为，像强奸妇女这个事儿，那太多太多，有多少好良家的妇女投河秘境悬梁自尽，逼死了多少人，破坏了多少家庭，张作霖的耳朵都灌满了。但是啊，头一回遇上张作霖，一瞅好样的，这个妇女真不含糊，会两下五八招了。谁呢？看这意思他是寡不敌众啊，我见此也有不管之理。张作霖把枪就拽出来，你说这家脑袋一热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对准这三个俄国兵，啪啪啪啪啪，就连发了五枪，有两枪没击中，那三枪打中了，没打死，可是啊，都打腿上。这仨俄国兵啊啊啊直叫，东倒西歪，就地翻滚。张作霖往下一滑，哧溜，从这土坡就下去了，赶紧把这妇女给搀起来。这妇女把怀眼这裤腰带系好了，把头发理了一理，张作霖这才看清楚，闹了半天是个年轻的女人，但看不出来是个媳妇啊还是个姑娘，也就20岁左右，或者不到20岁，长得还挺俏皮啊，干净利索，只是把衣服给撕坏了。这女人整理完了衣服，打量打量张作霖，一抱拳，朋友，多谢你拔刀相助，救了我的命啊，我真是感恩不尽。朋友你等等，这女的说的是一转身奔那匹马去了，离那匹马不远有颗枪，女的一伸手把枪抄起来，顶门子顶上，拎着枪回来了，对准这三个俄国大兵，咋怎啪啪啪，三枪来个大接杠，三位全交代了。张作霖一看这女的不含糊，指哪打哪，这手可够狠的，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。这妇女把枪往怀里一插，朋友帮帮忙吧，干什么呢？把尸体给掩埋了，别给本地找麻烦。就这样 弄了个大坑，把他们仨飞在里头，草草的给埋了，把血迹稍微擦了一擦。这女人二次谢过张作霖。朋友，请问您是哪个柳子的？ 我的。 哦，张作霖一听，拿我当胡子了。我不是哪个柳子的，我就是普通的百姓。这个女人一听，嫣然一笑，哎呦，我说错了。那么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啊？ 哎，也谈不到什么尊姓，免贵姓张，我叫张作霖，乳名叫老嘎子， 你就管我叫张老嘎子得了。那么我管你叫声仁兄，你看怎样？ 那当然好了。 那么仁兄请上，受我一拜。 别介别介， 谁让我遇上这事了？天下人管天下事嘛，这也算不得什么。张作霖就问他，那么大妹子，我可套个近乎这么称呼你，你一个单身人还有枪还骑着马，莫非你是 不用往下说，你算猜对了，我是吃老行的， 因为你是我的恩公，我不背着你，我是田庄台的，我哥哥叫田玉本，我叫田小凤。 哎呦， 张作霖早有耳闻呐，那辽南一带遍地是土匪。咱们曾经说过，八角台有个张景惠，辽西有个杜立三，太平山有个金寿山，黑山往那边一带还有个张作相，那简直多如牛毛啊。田庄台那就是田玉本和田小凤，人们常说有个女土匪叫田小凤，报号红蝴蝶，双手打枪，善于冲锋陷阵，击退了多少次官军，直拿打打，杀人不眨眼呐、啊！闹了半天就是他。哎呦，今儿我可见着高人了。别听传说，这一见面这也不是普通的人嘛，这说话这不挺讲理吗？张作霖这心里啊胡思乱想。那边说，田小凤不在田庄台，跑这儿干什么来呢？你想人嘛，是动物，动物就得动。原来田小凤他哥哥田玉本外号镇东洋，没事戴个战斗帽，穿个日本大呢子马裤大马靴，离了哇了还说几句日本话。有人呢讽刺他，不管他叫田玉本，管他叫田日本。哎呀，在本地柳子当中那也是数一数二的，手下好几百弟兄。他跟田小凤是一父二母的，虽然是亲兄妹，年龄差的悬殊。田玉本今年呢50左右了，田小凤今年才19，哥俩被逼无奈才占据了田庄台，吃了这行饭。但这田小凤呢，生来的性情刚烈，听不了不同的意见，女人是男人的脾气，他哥哥也管不了他。在他们这个柳子当中，大当家的田玉本，二当家的就田小凤。但是实际上来讲，这田玉本老啃海草。什么叫啃海草呢？这叫黑话，实质上他有吸鸦片烟的瘾，每天跟这烟灯烟枪吊命，只要抽上大烟喷云吐雾什么他都不管。